越早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五一代，我们家男的多。 光哥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迈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惜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风格文章味，迅速不论八大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放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空中笑林开启您一天的好心情。这周呢，我们既为您准备了相声老艺术家的名作，还有前辈大师的名段，也有我们新近录制的青年人表演的作品。那么今天上半段呢，先来听一段家堂令。那么这个作品呢，是传统相声当中过去啊给小孩给学徒开蒙时期的啊这么一个基础性的作品。越是这种基础性的作品呢，实际上越不好说，尤其是让成年的，特别是很多老艺术家来表演的，更有一番风味。相声界有一对著名的夫妻档，那就是张文霞、田立和二位。下面有请他们二位为您表演这段《家堂令》。 田立和、 张文霞 上台鞠躬。我今年呢，81。 我今年79， 我们俩加一块160， 我还想活到250。 哦，要听啊，您是抓紧听。我们两个人呢、啊，好比是一对瓷娃娃，不经磕，不经碰，搁桌上放着自己呀、啊，就裂了。所以说，现在在家里头。没有这个活动，我经常不出来。 对，怕就怕摔着。 哎， 哎，田先生 啊， 老没见了。 可不，有些日子没见着了。大家都知道、 前几天还碰见您家人了。 哦，这是碰见谁了？ 碰见你们令堂了。 哦，在哪儿啊？ 就在南市食品街，中午11点多，手里拿个大兜子，那是上哪儿去 啊？那上我老妹妹那儿去。 他那意思没吃饭呢。 有可能。 我赶紧架着他， 啊， 进饭馆，我说您点菜，我买单。 哎呀，让您破费了。 您跟我还客气什么呢？ 就是咱俩甭客气。 点完菜之后，我说您说您喝红的、白的、啤的。 他不会喝酒。 喝了。 喝了。 二两白酒下去，哎呦，你们令堂脸也红了，脖子也粗了，起了一身小米粒的疙瘩。 哎呀，不会喝呀，你逞什么能啊？这是， 这可怎么办呢？ 就是啊， 吃完饭 啊， 出了食品街打辆的，把咱送家去。 哎呀，给您添麻烦了。 您又跟我客气。 嗯， 哎，刚出食品街碰上一个人。 碰见谁了？ 你们说相声的有个尹秀生 啊。老尹，我们哥们。 我赶紧叫他、 啊、 尹大哥您快来 啊。 这位呀、啊、是田立和他们令堂。 你给介绍介绍。 九串皮， 嗯， 您带着他烫个澡去。 别跟他去。 去吧。 去了 啊，尹孝生还给他搓澡呢。 停，别说了， 麻烦了，我问问吧，您说我们这令堂什么模样，什么长相，身量有多高？ 个头比您高点。 哦， 高不太多。 高多少啊？ 高一鸡蛋。 你们家拿鸡蛋量人呢？ 这叫什么？ 这叫高一扁拳。 高一扁拳、嗯，重眉毛，大眼睛，高颧骨，大下巴，两撇小黑胡。 哎呦，我这别说了，那是我爸爸 啊，没错啊。 啊，错了怎么答应啊？那不是令堂， 那是谁呀、啊？ 你要称呼，称我的令尊。 这尊是什么东西？ 尊不是东西。 哦，不是东西。 啊，不是东西。 是什么东西？ 是他，他不。哎呦，我这不是东西给罩得住了，这个尊 啊，啊 是我爸爸。 哦， 又对付俩去。 尊是你爸爸， 对， 那胆瓶是你二大爷， 帽筒子是你老叔， 茶叶罐是你老舅， 花盆呢是你姨父， 慈禧殿是你们家发源地。 好嘛，又跑慈禧殿去了，你弄错了，以为是瓷器，大肚小口那个尊啊， 不在桌上摆着那个吗？ 不是，应当说呀，至尊是我爸爸。 哦，至尊是你爸爸。 对， 阿母九是你二大爷。 哎，对大仙呢是你姥姥， 对二宝呢是你老舅嘛。 好嘛，怎么又跑赌场去了？哎， 我碰上的那位是不是你们令尊？是令堂，到底是谁？ 哎呀，你碰见的 啊， 不是令尊，是我们令堂。 哦，堂， 哎， 堂 啊， 啊， 就是我妈呀。 哦，堂是你妈呀。 哎， 那面酱就是你姥姥了。 哎，十三香呢是你二姨儿， 大葱是你老舅。 这打住吧，又跑副食店去了。 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高堂是我妈。你听过京剧吗？ 哪出啊？ 四郎探母，这个杨四郎杨艳辉叫他妈佘太君，高堂老母。 你妈是母， 你爸爸是花， 一对儿。 别配。这个高堂啊，是我妈。 哦，高堂是你妈。 哎， 红堂是你老姨。 哎，冰糖子儿呢是你二大爷。 巧克力是你老舅。 什么？怎么又跑了糖厂去了？你呀，尊称称我妈为令堂，我要称呼她呢，称呼家慈。 哦，家慈是你妈。 对， 糖慈是你姥姥。 应五彩呢是你二大爷。 那个唐三彩呢是你老舅。 什么呀？又跑瓷器店去了，全不懂。哎呀，你呀，尊称我爸爸为令尊，家大设小，令他人吗？我要称呼我爸爸呢，称呼家严。 家严。 嗯， 天热加把盐，怕你爸爸臭。 给你爸爸揣点碱，怕你爸爸酸喽。 哎，那干脆你告诉我吧。 嗯。 我见你爸爸应该怎么？ 那天呢，你碰见的。是我妈。 是谁？ 我妈。怎么了这是？ 对不起， 啊， 田先生。 啊啊， 我不能叫你妈跟尹孝生洗澡的。 哎，行了，甭提这茬了。唐是我妈，明白吗？ 哦，明白了。 嗯 啊，那我见你爸爸应该怎么称呢？ 我见你爸爸怎么腰呢？过磅啊。 怎么称呼？ 你见我爸爸应当深扎一躬。 对，我给你爸爸来一躬。 我给你爸爸来一箭。 我往你们家门口埋地雷。 哎，我往你们家门口扔炸弹，要开火是怎么着？ 你不让我给你爸爸来一躬吗？ 全不明白。深扎一躬啊，就是你见我爸爸行一个90度的深鞠躬礼。 这个我懂。 嗯， 我给您学学。 啊 我见你父， 哦， 先走几步， 哦， 行了一个90度的鞠躬礼。 哎，就甭提多少度了。 我说令尊， 您好。这撂下撂下撂下， 没拿着。 这个令尊呢？ 啊， 是我爸爸。 哦， 你不能叫爸爸， 嗯， 你要叫爸爸。 哎， 他饱了。 那我应该叫什么呢？ 你应当管他叫伯父。 哦，伯父是你爸爸。 对呀， 黄钱是你二大爷， 举元宝是你姥姥， 定箱子是你老舅。 什么乱七八糟的，又跑执法店去了，全不对。 那我应该叫什么？ 伯父啊，伯父。我告诉你啊，这个你呀，当着我面称我爸爸为令尊，你跟我爸爸又面对面呢称我伯父，说白了就是大爷。 哦， 我要是叫我大爷 啊， 他不闲着要命了。应当呢管我大爷叫家伯。 哦，家是伯子是你大爷。 哎，打长鼓的是你二大爷。 那个吹胡琴的， 哎呦，哪有吹胡琴的，拉胡琴的是我爸爸，乱了。 这就对了。 这怎么弄？ 哎，干脆我再给您学学吧。 哎， 我见你爸爸仅走几步行了一个90度的鞠躬礼。 哎，就甭提多少度了。 我说伯父你好啊。 哎，对，就这么说。 你爸爸说我好 啊。 小伯父你好啊。 好，两头的 不打架。 什么不打架？哪出来个小伯父啊？ 你爸爸对我的尊称。 我爸爸老糊涂了，这不没到没扔吗？我爸爸应当管你叫贤侄。 扎弯了， 那是火筷子。 你爸爸火钩子。 你爸爸火铲子。 你爸爸到底什么？ 拔火罐。这给我洗的糊涂。贤侄，贤侄，我爸爸没拿你当外人， 拿我当你们家姑奶奶。 哎，拿我当你们家舅爷了。嗨，我掉里出不来，这不要命吗？ 哎，我问问您行吗？ 行啊。 我说您家小令尊可好？ 这不，这打住，哪儿出来个小令尊呢？ 你讲理不讲理？ 我怎么不讲理啊？ 你爸大令尊， 嗯， 你小令尊，我是你们家老令尊。 好吧，要窜上一辈儿。我没在尊上。 你在哪儿呢？ 我在狼上，知道吗？你呀，当我爸不要问我了。比如说吧，我行大，您家大狼哪儿去了？ 我问了 啊， 我说您家大狼干什么去了？ 啊，我爸爸怎么回答呢？ 你爸爸说，我家大狼一到狮子街前卖炊饼去了。 好嘛，我的狼 啊。真像。 像个什么像啊？我爸爸应当回答，我家小犬。 打住。 出问。 打住。 啊，怎么？ 犬是什么？ 犬就是狗啊。 你爸爸拿你比什么？ 比狗。 不不不不不。我喂喂你啊。 我咬死你。 哎，这不对了。 怎么？ 你是人，你爸爸怎么拿你比狗呢？ 全不懂。你称我为狼，虎狼之位太大。我爸爸不敢当。 啊，我问问你妹妹行吗？ 行啊。 我说您家小母狗可成？ 哎呦，太难听了，怎么小母狗也出来了？ 你爸爸拿你比什么？ 狗啊。 你是小公狗，你妹妹小母狗。 没。哎，我妹妹呀不在狼上。 在哪儿呢？ 在爱上。 哦，那是你妹妹。 对呀。 鸡冠花是你姐姐。 哎，荷叶的是你二姨。 狗尾巴花 哪来的？要跑到花园去了。 你都把我搅迷糊了。 哎呦，你都给我闹懵了。 咱打头算行吗？ 算呐。 头一个 啊， 令尊是你妹妹。 那不不对，这令尊呢 啊 是爸爸 啊。没错啊。头一个 啊， 令尊 啊 是你。 不不错，这令尊呢 啊 是我爸爸 啊。没错。 嗯，没错。嗯， 头一个 嗯， 这个令尊呢是你妈。 嗯啊，爸，这令尊呢 啊 是儿子 啊。怎么换了？ 换片吧，老一个片子就不上座了。 令尊是谁？ 儿子。 那你有几个令尊？ 嗯，就一个。 你不如我 啊。哦，你有几个？ 我有仨。 令尊 儿子 到他这换了。 哎，大二的都上班了。 哦， 这三的不务正业。 啊， 别管他过继你得了。 过继我干什么呀？ 当令尊呢。 哎，这令尊呢 啊 是爸爸。 哦， 要回去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张文霞、田立和这对夫妻档，天津的两位老相声艺术家表演的《家堂令》。当然了，这个传统的作品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过也普及了过去称谓上的一些知识。下面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相声小段《批行话》，是由田立和先生的老师、相声一代宗师张寿臣表演的。 是王才啊，不能提，说是小笑话。那个他这里头啊想一点事儿，我们就提这个打场子，拉口的打场子，这句话不普通。这不普通是怎么回事？他这是叫坎儿。在旧社会啊，各行各业都有坎儿啊。王美吧，你拿我们这个做生意的吧，唱的说的全把啊，有坎儿。厨行有坎儿，你咱们不能全说，咱就说这数目字儿吧。这数目字儿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你看到这生意人说呢，就是六月王斋中，身形张爱居，这就是一提这，这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要是厨子呢，厨子是日月南苏中，龙行花完菊啊。哎，那个当铺呢，当铺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什么呢，幺案搜扫尾，撂挑笨脚勺，当铺。钱行呢，钱行啊有坎儿。他这前行这十字什么呢，由衷人工大，天竺锦阳飞啊。你看还就是前行这有点意思，怎么呢，他这写出这字来呀，您一瞧就知道是几，他写那码他属头，由是一，你看那由田字不出头，上头出头，由中呢口字没有头啊，一竖上下俩头，人字呢是三头啊，一撇俩头，一捺这在里头藏着，这出一头啊。弓呢两横一竖，两横四个头，一竖不出头，大呢是五个头，由中人工大。天字是六个头，主字是七个头啊，主字是三横一竖啊，井字是八个头，阳字呢一点两点，它底下的连上，上头俩头，一横两横三横，这带尾巴，九个头。飞字呢十个头，飞字一竖三角横，一边五个头啊。那个顶这生意人这坎儿，你像我有打十来岁就是我们这行，直到现在六十了，我也不叫坎儿，因为我腻味不好听。您这呢，这你好好说好不好，何必吊坎儿呢啊。那个您拿这个吧，我们这行里吊坎儿啊，吃饭呢不叫吃饭，叫干根，好啊叫煎焗，不好啊叫念多啊，瞧瞧啊叫把合把合啊，伙计啊叫老何，哥们儿啊叫并肩子，男的叫孙婶，女的叫果婶，姑娘叫斗合子，你听，老头啊叫苍孙，老婆啊叫苍果，这名啊实不怎么样。因为什么我腻味这个呢，我不说这吊坎儿，我腻味这个，我吃过这亏。这话可有些年了，那年我三十一岁，续弦啊，这续的是我那前妻啊，嗯，那阵儿我生意挣的钱也就将够我花的，还能够，那旧社会讲究娶个美丽的，娶个漂亮的，娶不起啊，啊，他那条件一说就四大金，我受不了啊，就什么呢，丑妻近地家中宝。就娶了这么一个长得不怎么样，就是我那前妻啊，我又没办事，回洛队啊，亲戚来了啊，就是也一桌菜呀、啊、吃完了就完了，没办事。过了些日子，我们这行里的讨厌，就谁就是那个常连湾，

当不了我们这个相声演员。 能不当不了啊？没问题啊。你看 口齿不清。 口齿没问题啊。 怎么 夜市这个大排档啊，喝啤酒，我连着能起一巷子啤酒瓶子，就这个啤一巷子，没问题。 你说那是牙， 就是 牙好 口齿啊。 那不是这意思，主要你说话这味儿大家都听着了，这种味儿哪能说相声啊？ 这一种味儿怎么了？ 这味儿不行啊！ 看电视里那个领导讲话，全是这个味儿吗？ 嗨，你别提人领导，这是两个概念。演员，你得说普通话。 这没问题， 你也没有基本功啊。 那怎么没有基本功啊？ 你会说绕口令吗？ 绕口令太简单了，就那个什么都不都不都不掉皮儿，不知不道道都不掉皮儿，还那个古锅的歌，那个我也不会。 你会不了这个，你没下这功夫。您说的那个都臭了街了。我们相声演员说这绕口令五个字：唇、齿、舌、喉、牙。一个字儿有若干个绕口令，你要说好了，你才能干这个。 咱说得上来，你说一个，我就说得上来。 你看还枪火这个。 你说， 我说一个 啊， 我说一个舌音的， 舌音， 舌音的，你不一定说得上来。很简单啊， 你说 啊，说门外有四匹伊犁马，你爱拉哪俩拉哪俩？你听这嘴里，你爱拉哪俩拉哪俩？ 咱换一个中文的行吧？ 这不是外国话呀！ 这个阿拉伯我也听不懂啊。 什么阿拉伯文呢？ 什么东西骂了骂骂了骂的？ 没，门外有四匹伊犁马。 伊犁马， 伊犁马， 你说反了？ 怎么？ 马伊犁。 门外有四匹伊犁马，你爱拉哪俩拉哪俩。 你听着，南京，您说清楚啊。 哎， 门外， 哎， 要清楚吧？ 清楚。 门外， 对， 几匹？ 四匹。 公的母的？ 公的母的？ 对呀，这个公马归你，母马归我。 呸！好着呢。我全管男的， 不是 连马我都管，我受了吗？ 四六飞虫 没没有没有了，你没听明白？ 嗯， 就是四匹伊犁马，你甭管公母。 行，你听我说啊， 哎， 这个别说了， 哎， 听着，说门外四匹奥巴马， 奥巴马， 奥巴马，奥巴马是吗？ 那是总统。 门外四匹伊犁马， 哎， 这个好说 好说。 门外四匹伊犁马，你爱拉拉拉拉拉拉，这不对了， 拉拉拉拉马。 这个不得了啊！门外四，这个哪一句就是最后这句啊？ 啊，对， 是啊， 舌音。 门外四匹伊犁马，你爱拉拉拉拉拉拉。 哈！ 门外四匹伊犁马，你爱拉拉拉拉拉。 再来。 门外四匹伊犁马， 哎， 你爱拉。明白了吧？说上来了， 说上来谁说上来了？你说不上来， 怎么说不上来呀？ 他瞧不起我们相声演员，他认为很容易。 说 的，我不是看不起你， 怎么说？ 你要说上来，哎，当着各位朋友， 怎么样？ 我是这个，好不好？ 门外四匹伊犁马，你爱拉哪俩拉哪俩？哎，我说上来了。说上来了，说上来了， 这太坏了，这个，这你怎么说上来了？ 南阳说不上来，你怎么是这个呀？ 嗨， 哎，这就说上来了， 你这是成心 哪俩拉哪俩，行了， 行行行行， 一起演， 我不成不成不成不成， 怎么了？ 不成不成，你这个是简单的， 简单。 哎，我再说个男的，你就说不上来了。 你说个女的，南阳说得上来。 你怎么老离不开女的呀？ 你说 说啊。这个绕口令呢就比较复杂了 啊，您说 也比较长，也比较难说啊。这是个唇音， 唇 啊，唇齿舌喉牙嘛，唇，啊，这是三个人， 您说 啊。第一个人的姓方， 哦， 叫方发奋，第二个人呢姓费，叫费福分，第三个人呢姓傅，叫傅飞凤。 这三个奇葩呀，怎么 么你都认识了？怎么找着 绕口令啊？难就难在这儿。 你说吧， 干的是呢纺织工业。 哦， 说方发粪纺、红混纺、废夫分纺、粉混纺、富非分纺、黄混纺、方发粪、富非分、废夫分纺完了，红混纺、黄混纺、粉混纺，又一同去纺粉红混纺、花混纺。 你自己说吧，咱不给你分钱了。 你说不上来。 怎么说不上来呀、啊？这个你别看难说，有窍门的。 哎，什么窍门？ 学校的。 啊、 嗯，你去把这个三个人名啊，你说清楚了就行了。 对， 你看看头一个人吧。 对， 头一个人姓方， 跟你一个姓， 方达芬。 方达芬，方发芬， 方方方， 方发芬， 方方方。出不来这个粪呀、啊！ 哎，别着急，慢慢来。方发粪， 我这孩子不能起这名字。 怎么了？ 你这要起这名字的，你看 这名字怎么了？ 起这名字，你这送孩子上学去了，老师点名这个孟凡贵、李金斗、方方方、 方方方， 这点不上这名字，说了别念书了，太粗了。你这太粗了，改个名字。 没听说过。 方二狗， 你这方二狗， 改个方二狗。 您没有，这是绕口令。 就这叫防蛙费， 多新鲜呢！ 哎，我说上来了。 哎，你啊， 就这叫防蛙费， 别着急，慢慢来。哎，防蛙费， 刘站长，防蛙费， 哎， 卫生巾， 卫生巾，像话吗？肺腑分， 肺，防蛙费，肺子粉， 肺子粉，我看你这够肺的，肺腑分。哎， 方法粪，肺腑，方法粪，肺腑， 你看， 肺腑，我怎么出不来事儿了？ 你再吹进去就跑了。 方法粪， 哎， 肺腑，肺腑，肺腑。 中午吃黄豆吃多了， 防发肺，肺，肺，腹肺。 哎呦妈呀！ 这个说上来了，说上来了， 疼不疼啊，宝贝儿？ 肺腹肺， 哎，肺腹分。 上来了，还有一个人姓傅， 傅， 傅飞凤，这个好说。 哎哎，傅飞凤 好说了，他们开始干活了， 干活了。 说这个防发肺， 哎， 这干什么来着？ 红混纺， 纺发粪， 纺 纺红毛纺， 红毛纺， 哦，纺着 混红混， 纺发粪呀，纺红红红， 红混纺， 红军黑鬼，纺发粪呀， 嗯， 打这个，啊对，这个。红会坊， 哎，说上来了，说上来了。 红会坊， 哎，肺腑分， 肺， 要不行， 肺肺腑肺，房花花花， 啊 啊，花会坊， 哎，腑肺坊， 肺腑肺，花会坊，腑肺坊，房。肥肥肥， 粉粉粉， 腹肥凤啊，他，肥肥肥， 哎呦， 这回不管用了，这个腹肥凤发肥肥肥，腹肥凤这个活最累啊， 我看你比谁都累。 腹肥凤说不行了，咱不干了，你们欺负人呀、 啊、 你们， 啊、 这个防发肥，你为什么防这个？红会纺， 哎， 这个，肺腑肺，你为什么仿这个？我黄会纺， 哎呦， 你为什么让我仿这个？肺肺肺，我不仿了，肺肺肺了，我回家，他出门，哎，他乐了， 怎么？ 门外四匹金马，你爱拦哪俩拦哪俩， 又来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方清平、李金斗二位合说的新绕口令。下面要请出的这位呢是刘俊杰啊，这是一位天津的相声名家，创作表演兼善。他和青年相声演员张瑶为您带来一段躲不开，取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种常见的心理大伙都能理解，也许都能遇到，这种寸事啊又都赶了一块。 在这儿拜年吧。 可以啊。 好，给这边的老年朋友们拜年。 给您拜年。 你看那白头发呀。 看见了， 那是我二姥姥。 长辈来了，那我给您拜年。 给您拜年。 给您拜年。 二姥姥又长一岁。 哎， 小朋友 啊，这小朋友看见了， 论着算我小姨。 这也是大辈儿。 给他拜年。 给您鞠躬拜年。 哎，给您拜年了。说相声的 啊， 必须学会了拜年的话。 对，没错。 咱研究的什么呀？ 研究说学逗唱。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对， 主要研究说 头一个字儿啊， 哎，说的话怎么让人爱听？ 没错， 说的话怎么有意思？ 是， 有人说话不行。 谁呀？ 我媳妇儿。 你媳妇儿说话怎么回事？ 愣头磕脑啊。 对， 他了解呀。 哎， 老上我们家串门去。 嗯， 有一回去我们家串门去了，临走的时候，我媳妇儿弄一大塑料袋，装一大塑料袋苹果。哎，张扬，你把这苹果拿着吃去。 我不吃，您呢？给老刘吃。 你怎么？ 您给老刘吃。 我喂狗，我也不给他吃。你拿吃去。 这客气话不如不说， 一句话得罪俩人， 还真是。 比如说啊 啊， 我要坐后台，给你一个苹果呢。 我呀 啊， 拿过来就吃喽。 你这是动物的本质。 那哎，这怎么说话呢？ 你不得琢磨琢磨。 不是一个苹果你琢磨什么呀？ 没喝，有人拿过一苹果来 啊， 琢磨半天，咬了一口，发了财了。 谁呀？ 乔布斯。 哦，对，那 iPad 那 logo 不就是一苹果咬一口吗？ 对对。 还有人整个苹果吃进去。 嗯， 怀孕了。 这是谁呀？ 夏娃呀。 偷吃禁果， 对吧？ 对， 还有人看见苹果打树上掉下来，发现了万有引力， 这是牛顿。 哎， 嘿嘿， 以后再看见水果打树上掉下来，好好琢磨琢磨。 哎， 对吧？ 对， 你看上回去海南，一椰子打树上掉下来了， 我就没琢磨， 没法琢磨呀。 啊， 掉你脑袋上了， 把我砸懵了。 比如说吧， 啊， 我呀一会儿给你一筐苹果。 您等会儿吧。 啊， 您今年怎么老跟这苹果玩命？ 我躲不开苹果呀。 躲不开苹果？ 我为苹果倒的霉啊。 这话听不明白，为个苹果能倒霉？ 就是啊。 怎么回事啊？ 哎，别提了 啊。 那天啊我正上着班， 嗯， 我媳妇给我打电话说是要吃国光苹果。 哎，这你得琢磨琢磨。 我琢磨了 啊。 我媳妇跟我结婚这么些年， 嗯， 从来没有要求。 是， 今天要吃国光苹果，我琢磨着，可能是二胎了。 好，嗯，犯不着，您就给他买去， 咱就给他买去。 哎， 下了班高高兴， 嗯， 买了10块钱国光苹果， 10块钱的， 该找倒霉。 怎么了？ 走到小区门口，小区那儿有个摆水果摊的， 嗯， 小孩们滑轱辘鞋。滑那旱冰 啊， 把水果摊弄躺下了。 哦， 苹果撒了一地，我一看帮帮忙吧。 嗯， 正走到这儿， 是 我提着我苹果给他捡掉在地上的苹果。 您这叫助人为乐。 我捡完以后，这掌柜的跟我挺客气 啊， 呵，谢谢你了，谢谢你了，你来帮我捡苹果。啊，我这举手之劳。 哎， 你这是学雷锋， 在 谈不到，你捡完了。你不能拿这么些苹果 啊！ 我不是，我这不是您的苹果。 哎， 我这是在我们厂门口给我媳妇买的苹果。嘿，您那嘛苹果？我说国光啊。您看我这苹果， 嗯， 我一看一色国光， 寸劲儿。 嘿，拿吃去，绑那么大忙吃点苹果怎么？走您这， 认准了。 啊，我说别去。 嗯， 我说我跟您说呀。我这苹果真是，我刚才来这地，越磨越黑。大哥，拿走，拿走，拿走。 我们俩这一矫情，旁边站着好几个人，说什么都有。 说什么呀？ 哎，借着人我先剁了，借着是救火把手表，救人讨钱包。借人没借这个啊， 狠了！ 好家伙，给人捡点瓶子拿走，那么借着， 呸！哎呵，您怎么办呢？ 我一看这，我说我跟你说，我这真是我买的，我不是的，还解释是吗？还有意思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那你怎么办？ 我说你妈，要不你给我要要， 要要， 给你要要，完了完了完了，嚯！您拿还真准，嗯，整十块钱呢。废话，我十块钱买的嘛。我又花了十块钱，嗯，把我自己的苹果买回来了。 就为躲这事儿， 你说我窝囊不窝囊？ 是窝囊， 我心里别扭。嗯，合着我二十块钱买了十块钱苹果， 你看， 我提着上楼吧， 上楼吧， 回家吧。嗯，噔噔噔到楼上一敲门，老李打屋里出来了。 哎，老李上你们家干嘛去了？ 走错门了。哦，光琢磨事多上一层楼， 光想这苹果了。 就是啊， 你看看， 老李一看我乐了，哟呵，你不是在楼底住吗？啊，我是啊，你有事儿？ 哎，你就说你走错门了。 废话，我这么大人，我不认自个儿家。 那你说什么呀？ 我你嘛玩意儿？我借榔头用用。哦，借榔头，有借榔头。可你这人太客气了，借榔头。您还递了苹果来干嘛？啊，不是，这不我那个旅游去了吗？那地方苹果卖的便宜，我买的多，我给大伙分分。这份是你的， 你亏心不亏心呢？ 我把十块钱苹果给了他了。 是啊， 我攥着榔头下楼吧。 干嘛去？ 给我媳妇买苹果去了。 还得买。 我拿着榔头。嗯。走进水果摊掌柜直往后退。哎呦呵，张哥，不知道呢啊，不知道呢。十块钱苹果用不着动榔头。你说少废话。我要十块钱苹果。哦，还要十块钱的。哎呦，大哥你有点意思啊。你这个买苹果还分波买啊。哎呀，行，十块钱的。嗯。我又花十块钱买这十块钱苹果， 您看看， 合着我三十块钱买了十块钱的苹果。 对呀、啊， 心里别扭， 别扭， 该找倒霉。 又怎么了？ 走到楼道口啊，有一自行车摊啊，上面写着义务修车。哎， 这是好事儿啊， 志愿者呀。 对呀、啊， 你倒在那儿盯着呀。 哦，那没人， 一地的工具没有人。哦，有一小姑娘正给自行车打气。嗯，一看着我攥着榔头，以为我修自行车的。嗯，哎呦，师傅。你给我看看这个怎么打不进气儿去呢？好，嗯，我给你打，我正见出点气了，是吧？嗯，我一看这自行车啊，新车哦，好，你这新车，我告诉你，离胎跟歪胎都特别硬，尤其这离胎有花粉，哦，知道吗？这离胎跟歪胎把都撑起来。回来这离胎第一回打的时候必须打特别足，离胎打足了一松劲儿，再打就好打了。这离胎砰， 放炮了！ 自行车一放炮，卖水果的过来了。嗯，大哥，这没有啊，有事跟我说，别拿我闺女撒气。 这是他闺女啊。 不，你这干嘛？你这个啊，我干嘛？我就不给他打胎了吗？啊，你流氓！你是不是我给他打气儿打内胎？你少废话！你是修自行车的吗？我不会修车，不会修车，你钻榔头干嘛？我钻榔头我没用啊，你没用，我有用 啊！这是谁啊？ 修自行车的来了。 这回热闹了， 好嘛！我摆了三天摊，丢了五把榔头，我可逮着你了。哎，越为人越多， 别瞧着这事儿， 跟谁说谁不信。 对呀、啊， 不行了啊！我不能再躲事儿了，我今天必须把事儿说清楚。 你还说得清楚吗？ 各位，哼，我跟你们说 说 今儿这事儿啊，从头到尾，我跟你们说一遍。嗯，今儿个啊，我下班以前，我媳妇给我打电话。说要吃光光苹果，我呀，厂门口买了十块钱的光光苹果，